第二课，你多大了？小西说：“你好，你好吗？”小豪说：“我很好，你呢？”小西说：“我也很好，谢谢。”小豪说：“请问你的朋友多大了？”小西说：“他15岁，你呢？”小豪说：“我也15岁。”小西说：“我比你们大1年，我16岁。”小豪说：“请问那个小孩几岁了？”小西说：“我看他差不多7岁吧。”小豪说：“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大。”小西说：“那你认为他几岁？”小豪说：“我看他5岁左右。”